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大陆机，请留言。 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2分23秒，从23秒到26秒，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晚上好，今天是周日的晚上，也就是意味着明天又要再开启新的一周的工作，而今天是一个周末的延续，一个可以继续放松的时刻。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一瞬间。如果你已经在花椒当中已经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了，一瞬间就是我们今天想要给大家带来的一瞬间的感受。为什么想到了这个话题？其实在今天晚上上直播之前，早早地来到了工位上，坐下之后，前面的麦麦同学刚好他也是晚上相同时段的节目，对，我不会告诉你他在哪个调频的，因为在这个时刻我只希望你可以锁定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我们的10点大陆机。不知道他会不会小小的扎小人。当然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们是同样的一个时段即将直播，然后会说有点疲惫，于是他就冲了一杯综合野莓的那种花草茶，大家一起来分享。他拿到那杯的时候很温暖，放到鼻子面前，闻到了那个综合野莓的味道，那种香气一下子想起来在某一个冬天和一位朋友去到一个书吧，进去之后就点了一杯花草茶。那天的天气不是很好，心情也不是很好，但是当手里面捧着那杯茶，呼吸着那个综合野莓的香气的时候，会觉得安心了下来。于是在今天喝到那个综合野莓的茶的那一口的时候，一瞬间就想到了当时的那个画面，于是一瞬间就这么来了。很多时候 很多情绪往往就出现在一瞬间，那个瞬间的感受你可以捕捉到并且把它描绘下来分享出来吗？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和你分享以及想要听你分享的部分。想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收听，也就是把调频锁定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或者如果你想看看直播间的样子，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10点答录机。啊，不好意思，关爱青年计划。而十点答录机呢，是在花椒上面可以搜索的名字，十点答录机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已经在花椒上看到了很多朋友来到了直播间当中，比如你的二牛已上线，好几天没有遇到我值班了，糖糖姐，听到这样的亲切的称呼就会觉得一瞬间很温暖。所以我们今天聊的一瞬间，也希望你可以分享你的瞬间。看到了小兰，看到了王婉子、伞虾、刀剑如梦、Cyrus、麦大叔、怀念一生、余生陪伴你边，欢迎你们。我们先来用一首歌作为今天的开场曲和欢迎曲，接下来我们继续聊一瞬间。有没有哪一瞬间你会觉得自己仿佛在梦中，或者会觉得周围的一切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幻？有没有一个你出现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中呢？给平行宇宙的你，来自 Hush。 选择接受，会有怎样的结果？如果也难逃轮回因果，是否也想要重？ 给平行宇宙的你，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啊。刚刚谢谢二牛送的桃花，感觉整个直播间都明亮了很多。 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在对十点打路机一瞬间，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是让你想要去把它捕捉到并且分享出来的？就好像你走进了花椒的直播间，然后一瞬间听到了十点打路机这个节目，于是你点了关注，或者你给主播加了标签，再或者你稍稍做了一些停留，然后我们就在每天晚上的十点到十一点钟不见不散。而这所有可能只是来自于某一个瞬间，一个瞬间你被打动了。对，当然有可能不是我打动的，杰克囊只在周一和周五的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出现在大家面前，而在周一周六到周日两天的时间出现在大家面前，而在周一到周五的时间是由一位帅帅的男生周准来为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还有他的心情日志。那到了周日的晚上，杰克堂将会坐在这里和大家互相陪伴，我们要聊的是一瞬间的事，喜剧收场。希望可以听到你们关于一瞬间的分享，关于某一个瞬间所给你带来的启示感受，甚至是某一个决定。 我不是好演员，在笑着却掉泪，亲爱的别内疚，和平分手好过难看牵手，爱原来变 点悲伤的喜剧收场，来自杨丞琳。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看到二牛已上线的留言，弹指间海棠花开，八千年春去秋来。对，很多在一瞬间爆发的事情，一定不是在一瞬间才发生的。那些在一瞬间所呈现、绽放或者是毁灭的事物，一定是有着之前的累积。就像昙花一现，那也是因为它的根深深地扎在土里，去感受土壤的温度、湿度，迎接雨露还有阳光，然后在一瞬间才会绽放得那么的美。所以所有那一瞬间的，不管是心动，它都源自于一种酝酿和等待。而那个瞬间，它更像是一种提醒，它提醒你，你之前的等待都没有白费。它提醒你，你之前的酝酿，也许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所以，一瞬间，哪怕只有短短的一瞬间，它所包含的意义和内容却也是无比广阔的。你的一瞬间是什么呢？我想听，我希望可以听到你跟我分享的你那一瞬间的心情决定。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比如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直播间的样子，看我们的大全景。我们有一个非常酷的黑胶唱片机，还有一盏复古的台灯，今天还有一个坑坑巴巴的月球灯。当然因为它太亮，所以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光晕，一个黄黄的光晕的球。或者还有一些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界面，比如啊，握拳挺立已经进入到直播间了，还有护颜节、新宝宝等等等等，看到你们的名字。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如果你有一些悄悄话想对我说，你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儿节课堂，块儿油话音，所以记得是六个字，在上面留言私信通通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就给那些在这儿的你们。 For you to be here It's been a little while since I looked in your eyes and walked that bridge to the other side. Mama says it's gonna get cold in the night, but if I picture you, then I'll be alright. I am ready. I am ready for you to be here. It's been a little whileSince I held your hands, all my arms won't stretch to your distant lands. Give me every person in the whole wide world, and I'll pick you out in a second, girl. I am ready. I am ready for you to be here. For you. many seconds since I've seen your face. And for all I know, you're in outer space. Dancing to the rhythms of the shooting stars. Thinking of those times that forever arise. I am ready. I am ready for you to be here.Stretch to your distant land. Give me every person in the whole wide world, and I'll pick you out in a second, girl. I am ready. I am ready for you to be here.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我是杰克唐，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一瞬间。一瞬间，一眼万年，等等等等，这些和时间有关的词，形容词，或者是什么词啊？量词吗？还是副词？还是介词啊？应该是副词吧？嗨。突然间开始纠结起小学的语文的语法，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一瞬间你会想到谁。其实哪怕是提到一瞬间这三个字的时候，你脑海中是否就会浮现某个瞬间呢？就好像今天我说，因为那个味觉的记忆，味觉跟嗅觉的记忆，想起了某一个瞬间，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当时的场景。因为好像有这样的说法，我们的五官五感，其实嗅觉和味觉的记忆的保存是最长的，最长久的。这是为什么会有所谓的那些深夜食堂，会有所谓的那种妈妈的味道，外婆家的味道，是因为那种味道会让你真真切切地浮现出在你不同时间吃到那个味道的时候的自己。有的时候他们就像是一个一个的记忆点，去帮助你记忆曾经的自己是什么样的，而那一个时刻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会觉得在某一刻某一个瞬间，你好像把曾经经历过的种种因为某一种味道的提醒而重新来过一遍。虾说，我永远都忘不了我们家狗狗追车看我离开的那一瞬间。离家的孩子因为想着家里有两个狗像妹妹一样守护着父母，就感觉很安心。谢谢夏的分享，我也想听到更多的关于你的一瞬间。那一个瞬间发生了什么，给你留下了什么。来自徐佳莹的心理学。 请不要担心，反正我听 天生迟钝过人，却不会分心。花样世界里只有我们，你难懂艰深。防卫机制里安全躲着我抓我分。新的人格，本来就各自活着病着，没有要互相疗愈什么，只是基于我所认知的，该诚实到最后一刻。别再找日子麻烦，费劲改变那也不是改善，两人分的孤单更让人难堪，心里有事说不出来。别再怕我受伤害，心里占用在这未免太见外，那么多所以等待，你说一声我就走开。 谢谢 Panda Q 的关注，也看到了宁国小霸王的点歌，我已经把它记下来了，因为我们的歌曲是提前准备好的，所以没有办法临时点歌，但是如果你有期待，可能在某一瞬间十点打卤机当中就会有与你相遇的那首歌。 没有要互相疗愈什么，只是基于我所认知的，该诚实到最后一刻。 就跟着一起唱了起来，谢谢 Panda 的掌声。英国小霸王说电台几点结束，我们的上半时段随着这首歌的结束马上要结束，但是在非常短暂的广告过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我们的相伴会一直到晚上11点钟。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让我们一会儿再见。 往心里去有多难，不够爱就说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又看到很多朋友陆陆续续来到了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有新朋友，比如说小鱼，还有秋林枫叶，也看到了老朋友，比如张东西。谢谢你送的女神，并且说了一句好久没来，而我要回应的是好久不见。还有鲁莲茶语，谢谢，我们一起加油。宁国小霸王，我知道了，刚才说了宁国小霸王是吧，这个是个多音字，但是在地名当中念宁，好，记住了。谢谢你们的互相陪伴，我更愿意把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十点答录机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变成，或者说成是互相陪伴的状态。嘿，新来的你们，刚刚来的你，比如张东西，还有情人节夜色下的肥猫梦梦，我们今天聊的是一瞬间。一瞬间，在这一瞬间让你想到谁，让你想到什么。张东西说最近过得很不错，那如果这一瞬间让你回想一个让你过得最不错的瞬间，让你感觉最好的瞬间是什么呢？希望可以听到你的分享。十点答录机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而我是杰克唐。对于你来说，不管我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希望在这一瞬间我们可以由这一瞬间演化到下一瞬间，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然后变成一个小时的朋友，再变成一瞬间的朋友，变成一个小时的朋友，再变成之后的老朋友。不知道这样的心愿是否可以达成。关于一瞬间，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可以有几种方式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直播间的样子，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一个大屏幕，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话筒、推手、我们的黑胶唱片机和一个复古的小台灯，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在一瞬间完成。当然你也可以在微博上面啊，在我们的花椒上面来搜索十点答录机。就比如说在花椒上面已经有很多朋友，有新朋友变成了老朋友。再或者如果你想要有什么悄悄话对我一个人说，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杰克唐，块儿有话音，随机的是六个字。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张东西说，是我最终回到了以前的工作单位，突然觉得就像家人一样，这是最好的地方。知道吗？就在这一瞬间，当我读到这是最好的地方的时候，这一瞬间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当然，我一般起鸡皮疙瘩的时候，就是证明我被感动了，必须要先澄清一下。就在这一瞬间，我好像感同身受般的体会到了你的开心，那是真的很开心，很温暖，并且是像家一样的有归属感。所以张东西，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着更多的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真的很久没见了，但是说久不久，说长也不算长，在这个时间当中，这个时间段当中，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让你如释重负。因为我记得 在某一个晚上，也是在十点打录机的直播间，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张东西发的感慨，他的无助无奈以及对未来的迷茫。但是现在他会说很温暖，觉得自己终于回家了。哪怕是看到这样的文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哪怕不知道一个完整的故事梗概和其中的细节，也一样会为你感到开心。 Clown 说，一瞬间吗？一个很美的笑容填进了你的心里，但女孩并不太漂亮，可惜看不见了。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 Clown 他究竟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但是他的描述在一瞬间可能也会让你想起某个人。推动摇篮的手， 很小很小的时候，很多事情其实我不是那么的记得，还好有人一边回忆一边告诉我，就算不太真实也很快乐。有些很小很小的念头，我从来没做过，也从来都没有说过，有些还藏在心里头，有些已经来不及说。有一双手送上他的自由，因为我的梦想太恢复，小小的羊儿想起妈妈，想要手牵手一起回家，可是那一双手已经变成了翅膀，飞到他看不见的地方。 英国小霸王说，知道他和别的人在一起了，突然感觉天塌下来了，发现真的离不开他。我会努力变得更优秀，以后只有两件事，一件事变得优秀，还有一件事等你。 有些还藏在心里头，有些来不及说，有一双手送上他的自由，因为我的梦想太辉煌。小小的婴儿想起妈妈，想要手牵手勇敢。 这是一个 live 版本，来自林宥嘉，推动摇篮的手。 所以宁国小霸王，你不是今天第一次来到十点打卤机的直播间。嗯，对，所以你知道我们实际上是有两个分身的，只不过我和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应该算是隔空的搭档。谢谢黄河长江送的掌声，还有刚刚 Clown 送的么么哒。那也要跟大家非常郑重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十点答录机。对，非常郑重的介绍就要以一个大全景来介绍。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那么我们的节目在周一到周日每天晚上10点钟到11点钟准时陪伴。稍有一点不同的是，周一到周五呢会是一个帅气的男生，也就是周准，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喜欢的音乐还有他的一些心情日志。而到了周六日的时候，比如今天还有昨天，就是杰克堂一位女生来和大家互相陪伴。我愿意用互相陪伴这个词，因为其实虽然今年我的工作量在压缩，因为有自己的学业的安排，但是会觉得这两天反而会无比的珍惜。在这两天当中看到你们互相的陪伴的状态，就会好像是一种休息，完全不会觉得是在工作，会觉得像是几个好朋友坐在一起聊聊近况，聊聊感悟，聊聊最近发生的事。啊，谢谢黄河长江的关注，看到了子宇，大准和糖糖，我觉得这个名字听上去特别的亲切，好像比杰克堂周准要更接地气一点，所以我们会考虑的。宁国小霸王，下周见，我也会想你。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们继续互相陪伴。啊，看到了你们送的掌声还有关注，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再点一下题好了。在这个位置你们可以看到一瞬间十点答录机，一瞬间，某一瞬间我们相遇，然后才有了后面的故事。刚刚说了很多的瞬间，在某一个瞬间你遇上了一个笑容，在某一个瞬间他抬起了眼帘，于是你们相爱或者心动，很多的事情都发生在某一个瞬间，而为了这一个瞬间你甚至已经等待了千年。这样说会不会有点矫情，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我们会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却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但是我们究竟想要什么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萦绕在心头，直到某一个瞬间，这一个瞬间打动了你，这一个瞬间提醒了你，哦，原来这就是我想要的。当然有的时候在那一个瞬间来临的时候，你可能并没有准备好，只是觉得心头一震，只是觉得好像有人挠了个痒痒，但是你没有留意，于是你只是心动了一瞬间，一切照旧往前走。可是当某一天又一个瞬间，这个瞬间发生的时候，使你想起了之前的那一个瞬间，于是你发现这一切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安排，于是你发现也许那一个瞬间早就已经提醒过你，什么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谢谢子宇的掌声，还有黄河长江的桃花。宁 民国小霸王在等他回来的一瞬间，而所有的等待应该也算是一次酝酿。别担心，因为 This thing is not going to break you， 这可不会把你打败。Clown 说，可那是随波逐流吧。你说的是流动还是随波逐流？ No, there was no silhouette up against the pink horizon to warn you of the hit, but you absorbed it all with grace, like a child you spoke our faith unmoved that holds on to you. This thing is gonna try to break you. 这不会把你打败的， Clown 说，往前走那可能只是一个借口，安慰自己罢了。我想回应你的随波逐流，有的时候哪怕是暂时的随波逐流，你要相信一切是流转流动，因为正因为它流转流动，所以有可能会兜兜转转，再在某一个其他的路口相遇，在某一个瞬间重新遇见。而那个时候，当那一个瞬间发生的时候，也许你不再忍心眼睁睁地看它流走。子宇说，生活中每一个瞬间都是不可复制的，都是珍贵的，所以珍惜并向前走。每当停下脚步的时候，想停下来的时候，想一想我们为什么出发。谢谢黄河长江的阳光，好像给了阳光就要灿烂。其实就像子宇说的，每一个瞬间都是不可复制的，所以我们才总说要珍惜当下等等等等。有一天在有一次旅行的过程当中，那天是去爬山，一边爬山一边觉得很累，但是累着累着突然间有了一种感悟。是什么呢？那座山很高，而我们的行程 又有点紧，根本就不确定是不是可以爬到山顶。当然来到这儿可能就会想，来都来了，当然要到山顶，山顶才是目的地，才能一览众山小。但是也许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逃避吧。但是真正的逃避是你会心有不甘，而在那一瞬间突然有了新的体会。因为如果你只是自顾自地想要爬上山顶，有可能你只是看着脚下的路而忽略了周围的风景。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个方向，你的方向是山顶，而不把它当作一定要到达的目的地，你就会一边朝着你的方向进发，一边珍惜周围的一切每一个瞬间。这样即使你因为什么不可抗拒的原因到达不了所谓的那个最终的山顶，你一样没有错过，你没有错过风景。而如果当你一直闷头向前走而不顾周围，没有左顾右盼，当然在这里左顾右盼未必是一个贬义词，而只是径自地往前走，即使到达了山顶，你能看到的那一瞬间也只有那一览众山小。哪一种都没有对和错，你可以选择低头前行，你也可以选择在一路上去欣赏大自然所馈赠你的一切。所谓的大自然也是一种顺其自然。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再来听歌吧。好像对每一种都是一种可能性，没有一种可能性是唯一的，你可以选择你的。来一首带劲的歌，哼，有助你往前走，每个山每个眼神都置身荒野。 像一条平行线划破一边，可谁看见？我只能拒绝，像等了十一天，度日如年，穿戴整齐迎接赴你的约，我不拒绝。是什么？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 CD 突然间自己选择了暂停，好像是一个预示告诉我们这首歌也许并不适合作为十点答录机的一个结尾。时间也刚刚好到了要说晚安的时刻，那么让我来想想怎么来给今天的晚上这一瞬间画一个完美的逗号呢。之所以是逗号，是因为明天我们依然会在十点钟准时相伴，只不过那个时候就不是我，而是一个帅气的男生周准来为大家继续互相陪伴的状态。我们聊的是一瞬间，在今天十点到十一点钟这一个小时当中也出现了无数的瞬间，这些瞬间有看到你们前来，这些瞬间有看到你们的礼物，这些瞬间有看到你们的关注，看到你们的掌声，看到你们的加油和鼓励，看到你们的成长，比如张东西，也会看到有人走出来了，有人还在绝望中，比如黄河长江，我看不到我的光明在哪儿。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光明应该是一种方向，如果你的心里有那个光，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堵在墙角，我们能看到的就只有那一个墙角，我们在抠墙皮，你想象一个这样的小人在抠墙皮，一边看着那个黑暗的角落，你 当然看不到光在哪。但是如果你从自己的身处的那个空间跳出来，去看待那个正在抠墙角的小人，你会发现他的背后都是光。他除了那个墙角，他的后面有广阔的天和地。只要他愿意转过身，只要他愿意放过那个一直堵在墙角的自己，转身来看一看，只是转个身。好了，今天的一瞬间就到这儿，接下来还有无数个瞬间等待你去发现，去感受。那最后一首歌，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让我们下周六再见吧。Just